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99集。八成有人故意针对他外婆。下午五点，云城，今天星期一，秦宇已经离开了云城，去了帝都。宁晴在这之前是打算跟他一起去，只是现在宁威生病，陈淑兰那没有人照顾，宁晴不放心，送走了秦宇就一直留在了云城。下午他从美容会所回到林家，张嫂就恭恭敬敬上来帮他取下了身上的外套，对他的态度跟之前对待林婉的几乎没有两样。张嫂刚把外套挂在了衣架上，宁晴包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宁晴一边往沙发边走，一边低头从包里拿手机，看到是医院那边的电话，她手一顿，然后接起来。 喂，医生。 医院那边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让宁晴去医院。林奇也刚回来，看到宁晴似乎是僵住了，不由侧的侧头，温和地问道， 怎么了？待会儿我们去我爸那吃饭。 宁晴的心中忽然涌起一阵恐慌，右眼皮剧烈地跳着，她用力地抓着林奇的胳膊。 去医院。 涉及到医院，林奇也不用多想，就知道是陈淑兰那出现了问题。她将脱下的外套又穿上，顺便拿出手机给林老爷子打电话。现在是下班高峰期，一路上堵车堵得厉害，将近40分钟两人才到达医院。 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 陈淑兰的主治医生叹了口气，目光也有些暗淡。 她的身体本就是强弩之末，总之 怎么会，不是有 CNS 吗？药又没有了吗？ 宁晴身体有些晃。 也不是，今天早上的新闻。 医生说到一半又叹息道， 哎，我是傻了，怎么会跟你们说这些？先进去看看陈女士吧，她现在很清醒，精神也很好，该通知的人你们通知吧。 说着他往外面走了走，拿出手机给秦冉打电话。医生虽然不问病人家事，但陈淑兰在医院将近住了半年，他也能感觉到秦冉跟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。宁晴虽说是秦冉的妈妈，可实际上对秦冉的了解连他都不熟。想起秦冉曾经跟自己说过的话，医生低头找出秦冉的电话号码，直接拨过去，然而显示关机，无人接听。他身后不远处，宁晴站在原地，眼底是莫大的恐慌，眼中还聚集着泪水。好半晌，他才伸手拿出手机，颤抖了许久，才成功地给宁威等人打了电话。顾西池的结果是下午四点出来的，后续还有一系列事情。秦冉本来打算等顾西池催化没出来再回云城，然而下午吃完饭他就开始心绪不宁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一个小时他实在等不了，就直接回了云城。程俊程母不用说，陆兆颖就是来看 OST 的比赛的，眼下比赛也没有了，他自然也就跟着秦冉一道回去。江冬夜把四个人送出来，他本来还想问问秦冉为什么这么早回去，为什么不再等顾西池一会儿，可是看秦冉的表情就没有再多问了。四个人上了飞机，魔都飞到云城还需要花费一段时间。陈淑兰的主治医生给秦冉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正在飞机上。陆兆颖跟程默两个人坐一排，跟秦冉跟程俊就隔了一个走道。似乎见秦冉的表情不对，他坐起来安慰秦冉。 没事的，顾西池那里的药现在应该出来了。 秦冉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飞机很快到达云城，天色已经很晚了。云城比魔都要冷，从飞机舱下来，能看到外面的飘飞的雪花，风很大，又寒又冷。雪花落在地上就会化掉。秦冉依旧是卫衣黑色大衣的标配，走在路上都会被人说是飙风度那一挂的。程俊落后他一步，低声跟陆兆颖说着什么，似乎感觉到了风，他就伸手把围巾递给秦冉。程木在前面联系人拿车过来，一行人的气氛都挺压抑的，连陆兆颖都罕见的没有插科打诨。秦冉没有说话，他把背包背在后面，一手把围巾围上，挡住了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的风。程俊跟陆兆颖说话，才偏过头，伸手把他的围巾整理好，低头，声音又平又稳：“ 别怕，没事的。” 医院，宁威跟木南他们先到，宁威还没有出院，但是他能拄着拐杖自己走了。他是被木南扶着到这边急救室的，木莹还在家，现在也还没有来。林奇站在门外低头抽烟，眉头紧锁，看到宁威他们叹了一声，然后侧身让他们进去。 哎，他们都在里面。 宁威嘴角颤抖着进去。陈淑兰在医院的半年前前后后，不仅仅是林家，院长程俊他们都跟他们打过招呼，这个病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此时急救室内站着好几个医生，已经过了下班的点，但都没有走，就站在病房内。 小南，你们过来。 陈淑兰靠坐在床头，她看起来精神状态似乎很好，表情柔和又安宁。木南听着心里就莫名的难受。他走到陈淑兰身边，坐到宁晴让开的椅子上，眼眶红了，但是硬生生忍住，勉强说了两个字：“ 外婆。”“ 哎，小南啊，外婆给你的东西都还在吗？” 陈淑兰伸手摸摸他的脑袋，笑得温和。木南哽咽着点头：“ 在就好，在就好。” 他打起精神，勉强又跟木南、宁晴他们聊了几句。没过多久，木莹就穿着大衣从外面赶进来了。这时候陈淑兰的状态已经有些不对劲了，木莹就站在木南身后叫了一声外婆。陈淑兰跟她说了一句话，然后一双浑浊的目光就看向门外，嘴里喃喃开口：“ 冉冉呢？冉冉还没回来吗？” 木南握住了老太太的手，他一双黑漆漆的眸子看着陈淑兰：“ 表姐马上就回来了，你再等等。” 屋外林老爷子也赶过来了，他看了一眼林奇，询问这边的情况：“ 怎么样了？”“ 老太太估计是不行了。” 林奇见不得病房里的生离死别，他叹息一声跟林老爷子解释了一句，林老爷子也预料到了，他沉默了一下，叹息了一声，才点点头，面色深沉地往病房里扫了一眼。“ 秦冉还没回来吗？”“ 哎，听说还在魔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”“ 魔都啊，不知道能不能赶上。” 林老爷子再次叹息，他往病房内走，并跟林奇说道：“ 老太太怕是自己也知道不行了，之后该准备的就准备吧。” 宁家一家人老弱妇孺多，陈淑兰要是有个万一，林奇还要主持大局。林奇跟在他后面进去。 不过几个小时，陈淑兰一下子似乎又苍老了很多。平日里那一双眼睛虽然浑浊，但总能看见光，此时却暗沉沉的一片。看到林奇，陈淑兰又打起精神，跟林奇也多说了几句，无非是让他跟宁晴好好相处之类的。就是这档口，晴染终于来了。他是一个人来的，身后就跟了一个程木，陆兆颖跟程俊还在楼下，两人都是特地没有上去的。 怎么回事？ 程俊看着程木把秦冉带上去，他才看向陆兆颖，眉头紧拧问道。陆兆颖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把手机放下去看向程俊。 上次 CNS 的药，你的猜测可能是对的，八成有人故意针对秦小冉外婆。刚刚江冬叶打电话给我，他跟顾西池的航班无故取消了。 云城不是什么热门一线或者旅游城市，每天跟魔都来往的航班就那么几班。顾西池跟江冬叶那一航班取消了，等下一班要明天早上，再到云城要零点多了。这么长时间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江冬叶和顾西池也大概怕秦冉担心，才特地跟陆兆颖说这些。陆兆颖也避开了秦冉。陆兆颖跟江冬叶都不知道陈俊跟掌管着行的那位大佬是什么关系，可是只要涉及到这些，找陈俊一定不会有问题。听到这儿，陈俊微微眯了眼，低眸从兜里摸出一个手机，走到另一边打了个电话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